找一个舒服的姿势，轻轻地眯埋对眼。这段冥想引导会帮你处理感受和释放你现在感受的任何情绪。我希望你首先找出这种情绪在你身体哪个部位，可能在你的头部，可能在你心口有种压迫感，又或者在你的胃里面。这种感觉可能是充斥住在你整个身体，感觉身体很沉重。现在我只想你将注意力放在身体这个部位，纯粹去察觉那种感觉。跟住，我希望你开始为这种情绪加一个颜色或者形状。可能它好像一团红色的火那样，也可能是一个结，或者是一个角色。无论是什么都好，用你的想象力和创意将这种情绪具象化。它可以是一件物件，或者是一个角色，甚至可以去感受下这种情绪的温度，是热还是冷的呢？它做着什么呢？它卡住了在哪里呢？定是它在动呢？好好地留意它，令这种情绪变得实在，然后行近它，去感受它。这个过程可能会令你不舒服，但是请你试下就这样坐在这里去感受。现在在你脑海里面慢慢地将这件物件或者这个角色缩小，越缩越小。大脑有时分不清什么是真实，什么是想象，所以运用你的心智，将这件物件缩到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直到它好像一粒豆那么大，令那种感觉，令那种不舒服的情绪变得很小很小。现在它正在慢慢地消失，令你的身体腾出空间，变得很轻盈。如果你觉得它还在这里，就重复这个过程几次，你喜欢做多少次都可以。如果你觉得准备好，就轻轻地深呼吸一口气，然后呼翻晒啲你唔需要嘅嘢出嚟。最后嗰少少都唔好留喺度啦，再用鼻深呼吸多一次，呼气。留意一下你现在的身体感觉是怎样，然后继续你的生活。祝福你。